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97集。明月入君心，对他说的江大哥不好奇。关乎潘明月，林景轩提得极其有分寸。秦然想了想，还是答应了林景轩，第二天就见了他。只是秦然一向有些忙，约见的地点是京大实验室不远的地方。这是毕业后林景轩首次再进京大。他把车子停在路边，下来看着周边的环境。大概五分钟的时间，他看到了从物理实验室出来的秦然。他头发有些乱，应该是刚刚才脱了帽子，眉目依旧清闪，藏着几分不逊，恍惚如同多年前第一次见他的时候。什么都变了，唯独他还是这个性格。久等了。秦然把手中的信件塞到兜里，朝林景轩稍微颔首。林景轩手臂上搭着深色的外套，垂在另一边的手微微蜷缩，依旧是风度翩翩的模样。 涉及明月跟风慈的事， 当初风慈跟潘明月的事情只有林锦轩最关注，也知道这两个人是什么情况。风慈这两年嘴上不说，但酗酒的次数变得多了，当初因为潘明月渐渐戒掉的烟也开始抽了回来。他实在没有想到两个人是因为别人的事而分手，尤其潘明月，决绝到让林景轩不敢相信这是他当时做出来的决定。提及到微量的毒品，秦冉抬了抬手，微微抬眸。等等，上车说。上车后，林景轩理好思路，把事情原原本本说出来。秦冉听完后往后面靠了靠，眼睛微微合上。好半晌后，林景轩才听到他微凉的声音。现在有空吗？林景轩转头看向他。秦冉锁好车门，微微偏头。带你去两个地方。秦冉要去的是京大数学系。京大的几个知名学院，林景轩自然非常清楚。他看着秦冉微微闭眼，靠在副驾驶座上，也不敢多问，直接朝数学系开过去。下车后，秦冉从兜里摸出来一个黑色口罩给自己戴上，直接朝前面走。数学系一楼大厅，左右分别挂着八张照片。林景轩看了看第一幅，应该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数学家，他不认识。秦冉见他看着这位数学家，解释道：这是瑞斯先生，他解决了非多项式算法问题。这些数学领域的问题林景轩不太清楚，秦冉也就没再说话，只往前走，停留在最后一张图片上。林景轩抬头看了看，这张图片是所有图片中最年轻的一张，长相十分干净阳光，下方写着一个数学公式。他认识一些符号，但组合在一起他也觉得费解。秦冉停留在这张图片面前。这是庞加莱猜想的模型，他是国际上第一个写出来的人，虽然还没有证明，但给物理工程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。如果再给他半年，他一定能证明出来。 他…… 林景轩顿了顿，他看到了下面的名字，潘明轩。秦冉平静地开口：他死了，走吧。林景轩还没有从这震惊跟无法言说的遗憾中回过神来，就跟着秦冉出去了。秦冉这次坐了后座，他坐上去之后只微微闭眼。去名人院。 林景轩默不作声地开了导航。京城的名人院他第一次来，满眼都是厚重的历史。秦冉在门口拿了三枝白色的花，林景轩也跟着拿了三枝。进去后是一些雕塑，还能看到特训军人整装在巨大的厅中行注目礼。秦冉来到最边缘的三座雕塑，把白花一一摆放了。他没有回头，只是淡淡的开口。中间这个是明月的爷爷，旁边是他的父母。他的父亲是缉毒警察。719爆炸案，他一家信息被泄露，全被毒贩抓走。为了威胁他父亲，明轩哥被折磨得体无完肤，全员牺牲。他的父母死在他面前。林景轩张了张嘴，说不出一句话。他只模模糊糊想起来，那天晚上在酒吧，一向内向话不多的潘明月抬头目视着酒吧里的所有人，一字一句地开口：“ 是他们不对。” 凭什么要他原谅他们？秦冉回头径直地看向林景轩，林景轩往后倒退了一步。他完全没有想到背后还有这样一个故事，也不知道当时有人说潘明月无理取闹，却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的时候，潘明月的心里在想什么。良久，他才抿了抿唇，朝三个雕像鞠了一躬。 抱歉。 不知道事情真相，便轻易地劝人大度。秦冉收回目光，说：“明轩哥的模型证明，只差两步。”秦冉没再让林景轩送自己回去，只是站在门口，停顿了一下之后，才让人查了潘明月这件事。最后，他让程金来接他。这边，潘明月到达林氏案发基地的时候，因为行程原因，这边就剩了一间房。罗谦带着狗绕了一圈。 组长，我晚上打地铺吧。 想了想，又开口道：“ 你先洗澡去。” 潘明月摇头，打开行李箱找电脑。他刚蹲在行李箱边，在里面找出电脑，外面就有人很急地按着门铃。罗谦开了门，惊讶地开口：“ 陆队长。” 陆兆颖身影修长，他看了一眼罗谦，拧眉道：“ 你们俩晚上住一间。” 罗谦立马解释：“ 没有房。” 陆兆颖一句话不说，走过来蹲在潘明月的箱子边，把他的电脑塞回去，拉好拉链，又抓住他的手腕，把他拉到自己身边，镇定地开口：“ 去我家。” 全程潘明月一个字没有开口。他被陆兆颖带出门外，才发现门口有好几个人，除了老张，潘明月都不认识，还有另外一个对他的出现表示十分惊讶的女人。这女人潘明月倒是记得，上次在边境的那个女人。“ 你们先走，我先带她回去，马上就到。” 陆兆颖朝他们略微点头，才强势地揽着潘明月的肩膀离开。等他们走后，其中一人才收回下巴，他们都是混迹陆兆颖这个圈子的。“ 陆少竟然去他家了。童言，他带你去过吗？” 身边的女人没有说话，只是冷冷地看他一眼。陆兆颖操惯了，虽然陆家房地产多，但他随遇而安，就算是童言当初要求，陆兆颖也丝毫没有怜香惜玉之心。这次倒奇怪。童言看向老张， 他是谁？老张支支吾吾地回了一句。 是潘小姐。 回完之后，立马跟着陆兆颖离开。童颜脑子里一瞬间闪过无数消息，忽然抬头想起来这个名字。 潘明月。 妍妍，你认识？ 身边的公子哥诧异地抬头。童颜双手环胸说道， 一个孤儿，在陆少跟稽查院合作的科室工作，刚毕业就当上了组长。 这位公子哥拿着车钥匙往电梯口处走，大为惊讶。 原来陆少还有这一面，难怪刚刚在楼下看到这位潘小姐的车就这么紧张。 说到一半，看到童颜的神色，又止住了话头，挠挠头道， 他的眼光一直不怎么样，这女人明显利用他，也就他看不出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